就是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相恋。No no no no, no. My lucky number is not fi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nine. 工作了一半，心跳了一半。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梦也要精彩，有你的色彩。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相恋。 No no no no, my lucky number is not fi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nine. 心跳了一半，要挣扎。 My lucky number is not five,是相信自己，因为爱你才渐渐存在。爱的不知悔改，爱在午夜悄悄说，我只要现在。 No no no, my lucky number is not fat,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night. 心跳了一半，心跳了一半，心跳了一半。开心，共你好知己，事事笑开眉。